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今天下班后就是一连三天的中秋连假，交通部高工局预估今天下午4点后将会出现首批返乡以及南下车潮，预计要到晚上8点之后才会疏解，全天交通量预计比平常多1成。国道方面，明天中秋节是连假最塞的一天，预计国道5大路段，包括国一南下杨梅到新竹系统、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南下土城到关西，以及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平陵等都很塞，预计行车时间是平常的4到5倍，请民众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或者是走替代道路，避开塞车热点。国道连假措施方面，高工局指出，国道明天开始到下周日的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全线暂停收费，明后天上午7点到中午的12点实施国五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陵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后天到下周日下午2点到晚上9点将会实施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北上高承载管制。为了疏解中秋节假期的南下搭车车潮，台湾高铁在今天宣布，预计今明两天将会加开3班从南港站加开次南下各站停靠全车自由坐列车，加强服务旅客返乡。中秋节3天连假即将到来，传统市场到14号都能够买得到蔬菜，但是肉品因为休市只卖到明天。高丽菜每颗近新台币100元，而洋葱、彩色椒每颗10元，跟上个星期相当。不过节前的传统市场零售价仍然上涨，里脊肉每台斤大约是130元到180元，五花肉则是每台斤140元到160元，大约贵了5块钱。为了改革税制，避免重复课税，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院会拍板，财政部提报废止印花税法，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并且将会列为立法院本会期的最优先法案，最快渴望在明年取消印花税。由于国民党以及蓝营15县市市长表态反对废止印花税法的废止案，预料将成为开议之后立法院朝野角力的新战场。苏贞昌表示，印花税的查核程序繁琐，不仅民众困扰，行政部门稽征的成本也高，而且有重复课税之嫌。103年到107年度，平均每年的印花税税收112亿元，只占全国税收实征金额的0.5%，在税入的重要性也不如以往。苏贞昌说，印花税如果立法院通过废止之后，将会由中央专案全额补足地方所减少的税收，未来也会纳入财政收支划分法通盘检讨处理，因此各县市不会有实质税损，更没有所谓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问题。受到中美贸易战出现转圜的迹象，激励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天开盘之后就跳涨超过200个基点，收复7.10关卡，随后虽然略微回档，但是不久之后又进一步飙涨，并且一举突破了7.09关卡。在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更拉涨了超过300个基点，升破7.08关卡，是8月23号以来首见。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7点，来到108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64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20点，涨幅1.02%，成为2181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8点，成为301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8点，成为9882点。香港指数下跌56点，成为2710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成为3197点。南韩在今天是秋收节休市。

just getting started， 我们现在才正要开始呢。今天呢是2019年的9月12号下午的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希望这接着下来两个小时 You're going to have so much fun。 Yo， 너를지금먹고안경을벗어던져넌지금화가났음짜증이났음今天的一开始呢，今天来到了星期四，星期四呢是我们第一个小时的韩乐新发现时间，会有很多流行的韩国歌曲，当然穿插会有一些怀旧的歌，包括刚刚一开始送上的 Aqua 水叮当 Barbie Girl。 为什么会送上 Barbie Girl 呢？是因为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广播女神都还没出生，因为广播女神现在正在当 Barbie Doll。But I love this right 이건내게맞지바라기만했던 up all night 머리아픈일들만가득해난지금거부하가웠음시원한맥주한캔마시다 yeah 문득스쳐지나가는어제의기억지금생각해보니까내가왜때려쳤어야했는데听到这首新歌叫做 Workaholic 工作狂，今天呢可能很多人特别特别的开心啊，因为呢星期四已经呢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看到有人在倒数说再过三个半小时就要下班，就要享受中秋连假了。你的中秋节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今天的星期四呢，我们有新的韩国音乐之外呢，第二个小时还有美美爱漂亮时间，所以广播女神第二个小时也会出现跟大家一起爱漂亮一下。那刚刚一开始我说广播女神现在在当 Barbie Doll 是什么意思？因为今天呢，其实可能刚刚这个记者会刚结束，或者现在正在尾声，对，是金钟奖的记者会。那今年呢，广播女神会第二度担任电视金钟红毯的主持工作。 面呢，除了这个固定的单元之外，一开始的上班族五四三啊，第二个小时呢有美美爱漂亮之外，今天还有一个好康大放送，待会请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因为要请你去看 Grayson Chance 的台北演唱会，在九月十七号星期二的晚上八点，台北 Legacy。 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听得好像可以飞， 中秋节连假， 已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加入我的行列，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三天三夜，这三天半夜， 跳舞不要停歇。 三天三夜，这三天半夜， 要不去跳音乐。 三天三夜，这三天半夜， 全身只剩汗水。 真的不会累，放假就是不会累。你的中秋连假三天要怎么度过呢？0223639955，完全不会累的中秋节三天连假，等你的电话。 待てね。流行乐坛安娜公主，串流世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全球超越50国冠军，瞬间累积破亿点听，携手势力乐团 Social House 打造全新排行神曲，请听环球雅莉安娜 Social House Boyfriend。 you, but I can't be with you, cause I got issues. Yeah, on the surface, seem like it's easy. Careful with words, but it's still hard to read me. Stress high when the trust low. Bad vibes with the fungo. APP 随时掌握恰恰以及中职的最新动态，还可以参加活动抽恰恰限量纪念品哦！呀呼！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南与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易飞网、东南大仙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中秋送礼要送， 要送就送最好的品玉方。九月十三日之前，先炖燕窝买三送一，顶级观燕盏只要4380，燕窝即饮好运礼，超值价16800，三组只要3796。中秋送礼就送品玉方， 上网搜寻品玉方或洽全台百货公司专柜购买。 性感女神李玉芬。 最新单曲《相信你》，Believe in You， 全球降临。 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 欢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我是马克。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上班族543，大家上班族应该无什么心吧，没什么心吧，想着中秋节，想着月饼，想着去哪里烤肉，想着怎么玩这三天。欢迎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三天计划是什么呢？0223639955。 我要写一首歌，一定要够屌，屌到会弄鸟，没有意外，最火的一首歌，点击率破表，一周看报道，在礼拜三。首先给我一个 B， 一个 B， 一个 B， 随随便便念两句，念两句，念两句，放个屁的想象力，想象力，想象力。现在什么年代，谁跟你乖巧，毛起来坏掉，说到做到，一首歌的机会，没时间龟毛，拼命的高调，还不简单。跟我一起 YYD YYD YYD， 各种方面有问题， 有问题， 一首让你哈哈哈哈哈哈，一首让你哈哈哈哈哈哈，一首让你哈哈哈哈哈哈，不用左手不用右手，就用这首让你 强 嗨林北雄强。 日本韩国在打贸易战，现在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有日文有韩文，各位开下印，各位上班族们，下开了皆さん。나진짜별이될거야 yeah, 나를향한말도shut the up 나는내가이런단어쓸줄몰랐어보이스톡을걸어도그도모다치고맞지않아그래벌써새동내신걸그래나도이런단어쓸줄몰랐어음악으로벌어본돈이몇천인걸예전같은눈도절대못마주쳤던여자애들이내노래따라불러줘예정말로신기한친구도없었던내가이젠일본에도친구가있어누군가네말이너무나지겨워도죽을만큼힘들고많이외로웠어친엄마가못준사랑의몇억배들을요즘받네 yeah. 어떤기분일까내가창피하단말하던여자애죽어버릴까했어중학교때쯤에는애들이날괴롭히지않기를바랬었거든버텨내온그랬는약되고눈물들종종그런꿈에는그시절이나의모습나의상처럼그때내모습처럼시간을모두고싹꿈을그리고싶었어 Tell me what it was 세상은어두워요별빛아래무장해서내노래뭐였죠유난히어두워져가는곳에우리는실탄을작전을준비해예나꿈의잔뜩속에게릴라예만나자면이미추는내일아래나타나가있다전화가걸려와시간은내게주소를이전하라고나시꿈속에서당장현실로변경하저야앞으로왜날이변할거라말라내가돌이켰어첫믹스텝첫앨범때누가날알아봐주길바랬었고또공연때날보러오는사람들이한명이라도그런하길바랬고그래그냥지도바랬나또야지금맨날그려본것같아야2019년7월현지얘기해말이야야오랜만에그리그랩을한것같아숨이찼거든너무빨리달려서란말이야야그래도여기멈춰있을수가없다고애진심으로웃는게뭔지기억안나도너와내음악을향한수많은총알다삼켜버리고별이드는길로걸어가는이유가너무나많아서멈출수가없어근데가끔내가쉬어간다말을해도좀만기다려줘금방일어나서내게쓴시간을보답해주러갈게꼭작년까지만해도제음악들어주는사람많이없었단말이에요근데지금공연때많이와주시고또일본에서도보러와주시고또저기뒤에는저희부모님이없어요놀러가셨어요 뭐공연할지모를것같아요그래서준비한것되게많아요오늘다같이놀수있어요진짜요나의상처럼그때내모습처럼시간을모두고싹꿈을그리고싶었어 Tell me what it was 세상은어두워요별빛아래무장해서내노래뭐였죠유난히어두워져가는곳에우리는실탄을작전을준비해예난꿈의잔뜩속에게릴라예만나자면이미추는내일아래 刚刚这个段落一开始听到回来的歌曲是来自于自由发挥的 Kyang 可以 Yang Kyang 刚刚听到这首歌则是来自于韩国的 D-Hack 화장실급한것처럼야근비집갈때처럼귀돌아보지말고새조던살때처럼빡치는잡을때처럼무조건앞만보고고작1초차이로수천명이나며내게중요한건1등보다완주했다는타이틀그점은우사인보더동률타이틀목표는저바위로누가살면다이겨이라고했지완전날것같아 running on a tire 만큼밟아끝까지가면내가모두이겨그말한마디머리안에장착바보들이남탓할때버텨주는정신은한대서울트랙을기억나게해탈리자여길나탑게 잖아 I do yeah. 미리두발을더디던내가이겨봐도 yeah. 땀이흘러도바디로던져파를 yeah. 숨이턱까지차도둔빙이탐은바보들이남탓할때버텨주는정신은한때서울책을기억나게해탈이자여길나탓해 2:33，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02-3639-9555，嗨，你好， 嗨，我是俊仔。 俊仔，你今天的五四三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分享我被男生搭讪，然后找去交流会的故事。 交流会是什么？ 就是一开始我以为就是男生搭讪，然后他就很像直销会带我去什么交流会。然后他还跟我讲说，就前几天他在捷运站搭讪我。然后就小聊一下，然后就是发现他跟我就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然后他就是临走前就说， 哦，他朋友在做类似意见整合方面的、啊，就是可以交流看看。 他朋友在做什么？ 意见整合方面的东西、啊。 意见整合是什么？ 机械跟电机方面的控，就是数值控制这方面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可以，我就跟他加 line。 OK。 然后他就前几天他就命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去参加一个交流会？ 嗯。 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遇过直销还是什么。 嗯。 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他前面有跟我聊到他朋友有类似这方面的经验， 嗯。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正常的话，对我蛮有帮助的。 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问了我很多的朋友说我该不该去啊，然后我很多朋友说感觉很怪啊，很危险，就是是男生搭讪你的，然后还找你去这种交流会。然后最后我还是想说没关系，就算是直销我走就好了，然后 我就 去看 。嗯。 对。然后结果他那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交流会，我就蛮意外的。 那个机电交流会里面到底在交流些什么？ 他们就是各个领域的人都会在那边，然后一进去就是看到，哦，去之前他还说要缴场地费50块，我就觉得更怪了。 没50块很少吧？还好吧？ 我就想说，几块为什么还要钱？但他好像是因为那个社区活动的， 对啊，你租场地总是要钱的、啊。好，然后嘞， 然后他们就是很多人，然后都就围一张桌子，就他有七八张桌子，然后每个桌子都有大概七八个人，然后大家就是坐在那边，然后我就一开始都很紧张，然后我就看到隔壁桌有拿一张纸，我想说是直销对不对，赶快把它拿出来吧，我要走了这样。结果后来他们，我就是跟那边的人聊聊天之后，他们说他们这种交流会就是会先发一篇小文章，就励志的，很像我昨天看到的文章是关于烦恼的文章，就是你如何去解决你的烦恼，然后就是他有列表说你要先去把你的烦恼列下来，然后去一个一个消化它这样。然后他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完一篇文章，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小圈圈就是大概七八个人，然后分享自己的意见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一个小时，然后大家分享完自己的意见，然后就结束了。我想说，哦，原来也有这么正常的交流会这样。 哇，这个我是真的没有听过哎，还是这只是第一步？第一步人就很正常，然后接着下来他才会慢慢告诉你说，他可能要请你邀请你进教会啊，或者邀请你就是买直销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还就是我有答应他下次再继续看，就是我想 知道他到底在葫芦里卖什么药。 对，但我还是蛮希望他是正常的啦，因为我觉得可以认识蛮多人跟训练自己的口才，因为在这社会已经很少了，你讲话大家都可以注视着你，然后你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 没错， 我就觉得如果还有什么后续的，我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的，我们期待你的后续，谢谢你的分享。 然后我还想要说，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因为你们开 Wave， 然后我就很常会去听一些广播，就是我昨天就跟戴一家约好说要一起打电话进来，就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打。 好的， 我在呼叫他。 好的，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02-3-6-3-9-9-5，2:41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0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有时候会真的觉得蛮奇妙的，就是一定要当你的年纪长到某一个岁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切在干嘛。最近呢，很多这个乐坛界，不管是在西洋还是台湾，或者你现在听到的东洋、韩国，然后都有在一个怀旧吹这种日本 J-pop 90年代曲风。这些怀旧的东西呢，就是时尚啊、流行啊、趋势啊、潮流啊。比如说在几年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很流行一阵子的80穿着，然后接着下来呢，也有流行过70年代的或 Motown 的歌曲等等之类，就有人很担心说，天哪，会不会有一天潮流流行到了90年代末期，那个嘻哈要穿的就是宽宽大大的的，或是穿垮裤的那个年代呢？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在几年前的时候，大家很害怕说，天哪，不要，这个时代不要来。但是来了，就是今年啊，就是今年。然后我现在打开我自己的衣柜，就发现为了前几年那一些比较流行穿、比较 fit、比较合身、比较窄的东西，所以我把我的衣柜整个完全翻新换过了一次。然后现在我就没有那些宽松的大衣服穿，而我本来穿的都是宽松的大衣服。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我要走这么一招呢？是不是资本主义就是要这样才可以继续的繁荣跟前进下去呢？我决定我现在这一些就是很 fit 的衣服我也不要丢掉，10年20年过后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用处。8月8号终于发行他个人的新专辑的 9M88 Beyond Mediocrity 平庸之上，爱情下的雨太突然，真的是来不及，突然而来的爱情故事。说到了 Love Rain 爱情雨，怎么可以不听这一首歌呢？久保田利生《恋之雨》 Love Rain。二人は

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宇宙的角落，我在你头里，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 金曲提名最佳演唱组合 ，Crispy 翠乐团。全新专辑《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北中南巡回演唱会8月30日同步开卖。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今天宣布退出国民党，被外界解读参选总统箭在弦上，郭柯结盟成型。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受访时表示，以台湾的长远历史来看，有个机会脱离蓝绿泥沼，这是个人衷心期望，其他没有太多个人的意见。郭台铭阵营今天发出声明，不仅批评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还提到守旧迂腐的中常委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这跟郭台铭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相关的论调，柯文哲在日前也曾经拿来批评过民进党。柯文哲今天说，本来我们都希望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大于派系利益，派系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但实际政务中常常都是倒过来的，我们还是希望维持理念，实际上要怎么发挥理念，这是要大家努力的方向。郭台铭宣布退出国民党，郭台铭办公室表示，郭台铭的幕僚蔡庆瑜将代表郭台铭前往国民党部办理退党程序，退党声明现场已纸本发送。香港反逃犯条例抗争运动持续延烧，民间人权阵线再一次发起港民周日15号上街游行，坚持5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抗争诉求，计划在铜锣湾东角道集合，往中环遮打道游行。香港警方今天发出了反对通知书，驳回民阵的申请。香港警方表示，自从6月开始，民阵跟不同团体举办的公众集会以及游行结束之后，都会发生群众以及警察受伤，部分示威者破坏公物以及扰乱社会安宁，导致他人受伤。警方表示，民阵这一次申请活动的地点十分接近高风险建筑物，基于社会气氛不稳定，警方也审慎评估之后认为，有理由相信参加者可能会偏离原有集会地点以及游行路线，对附近建筑物进行破坏，威胁群众以及警员人身安全，决定反对集会游行。国泰航空因为卷入香港连月来的示威游行，8月载客超过了290万人次，但还是比去年8月下跌了11.3%。路透社引据一份国泰总裁邓建荣发布的内部备忘录指出，国泰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审视并且控制开支，除非得到开支控制委员会批准，飞行岗位以外的员工离职之后，将不会招收新人。今天港股开盘之后，国泰股价下跌2.4%。 面板厂华映今天发布重大讯息，表示无力全额给付员工八月份的薪资。桃园市劳动局指出，华映未能全额给付员工薪资，已经违反劳动基准法，市府将会派员前往检查，如果查明属实，依法可处新台币20000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另外，员工可以依照劳基法的规定跟雇主终止劳动契约，并且请求雇主给付员工资遣费以及开立非自愿离职证明书。劳动局也呼吁华映应该将保障员工权益作为首要考量，积极地跟工会协商，并且向员工说明筹措给付员工工资还有工资资遣费以及退休金的资金来源，依法办理大量解雇计划书通报。另外，华映是大同集团企业成员，董监事都是由集团母公司派任，大同有义务协助华映共同解决财务危机，以善尽雇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是收盘上涨161点，来到21759点。南韩今天是秋收节休市。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1点，来到30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4点，成为991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7点，成为271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点，成为3194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7点，来到108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64亿。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白天桃园市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新竹市、金门县、新竹县、苗栗县地区以及高雄市、屏东县景山区为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气温偏高。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今晚跟谁约会啊？ 跟金华城，超多优惠。 9月12到30号周年庆，持卡满5000送600，满千就送超值好礼。 这辈子我只属于你，所以 飞碟首选强打星，独占蔡米佑。 我也 UFO New Star 飞碟彩虹星，9月16号起，来自澳门的 MFM。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谎言。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能给的用尽全力都给了，却依然没能看见你的快乐。有些事不是努力了就能如何，我想我是命， 笑在我心里还深刻，我的爱你却已经不渴望了。我想我已到了该分手的时刻，还给你一片辽阔的，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爱有多深就会有多痛，证明这爱情就把你还给你，我会转身离去。你的笑在我心里还深刻，我的爱你却已经不渴望了。我想我已到了该分手的时刻，还给你自由辽阔的，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爱有多深就会有多痛，证明这爱情就把你还给你，我会转身离去。 转身离去，3:10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伴着你。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方炯斌的新歌《把你还给你》。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 ，Infinity Stars 想问一下说，刚刚在送票送 Grayson Chance， 那是一个什么团体啊 ？Grayson Chance 不是一个团体 ，Grayson Chance 是一个 YouTuber。在 YouTube 上面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YouTuber， 大家知道有美妆的啊，然后呢有搞笑的啊，有开箱的啊，可能一开始呢，最一开始是这几种，其中呢还有一个很大宗的哦，还有一个玩游戏的，就玩游戏给大家看的啊，其中有一个很大宗的是。唱歌的，也就是呢，你听到什么歌你自己很喜欢，然后你就拿吉他，然后在上面唱。那因为 YouTube 这个平台呢，其实也创造出了很多的国际巨星，包括 Justin Bieber， 就是一开始就是在上面唱唱歌 ，Grayson Chance 也是这个样子，一开始在上面唱唱歌。然后呢，在2011年的时候，哇，我没有想到已经是这么久以前的 Hold On Till the Night 这张专辑呢，就一举打入了 Billboard 排行榜。告示牌排行榜的百强专辑榜，但他在2013年的时候就离开了音乐舞台，到2016年的时候才又回来。那之后呢，他我觉得这几年哦，2011年一直到现在2019年，8年之间，可能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没有想过他已经过了这么久。可是对他来说，就他的人生经历了蛮多蛮多的转变，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小朋友嘛，一个青少年。然后呢，他又经历了重回校园啊，熬过这些创作瓶颈啊，然后也很勇敢出柜啊等等的。那又重新发行了新的专辑《Portraits》，9月17号他会来到台湾台北做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 Legacy 台北，他就是。Grayson Chance。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FT Island 每次的歌就是听起来好像都可以空耳，然后变得非常的有趣跟好笑呢？刚刚听到的是 FT Island 的新歌，叫做《放弃 Quit》，很期待赶快有人做一下这首歌的空耳，因为他很激动，那边就听起来真的蛮像在你知道爆一些粗口的。在 App 上面有人问说，欸，这个唱歌的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那位在唱到南部弄假牙的那位呢？没错， 我没有你的记忆，在爱情变质之前我没反应，没察觉你的表情，你知道我不聪明，所以才选择放弃，放弃去猜你每一个反应，去猜你是否变心，放弃你，放弃爱情，放弃了所有权利，连自己都知道这不公平，放弃你，放弃自己，放弃了爱的权利，放弃你等于放弃我自己。 连续三首的放弃之歌，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瑶瑶郭书瑶，放弃你。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的美美爱漂亮时间，欢迎大家呢把所有最近你有看到啊、听说啊、听到啊、在网络上刷到被烧到啊什么的，包括美妆用品、彩妆用品、保养品，或是运动 pebble、 饮食 pebble， 可以让自己的外形变得更棒、更 fit、 更好的，都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分享，或是呢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 02-23639955。现在分享，待会到女神赶到开门进门的那一刹那，她就可以马上回复了。 放弃你，放弃爱情，放弃了所有权利，连自己都知道这不公平， 弃你，放弃爱情，放弃了所有权利，连自己都知道。 每到了星期四的时候呢，也是在 YouTube 上面马克信箱的新一集的播出上架的时间。那 YouTube 的马克信箱呢，就是马克跟玛丽两个人回复大家的信件，大家就寄信到飞碟电台来，然后手写的实体信，我们就会回信，然后在YouTube 上面，你可以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呢马克信箱，你就可以听到了。那这个马克信箱的单元呢，其实每一集的封面，因为其实它不是一个影像的，我就它其实就像一个广播节目，就像一个 podcast， 所以它的封面呢，它的图片呢，都是由听众们自行贡献的。所以一开始当然是我们自己就照自己的照片，然后自己做，可是后来呢，就慢慢演化成就是听众们自己会做合成图，然后丢过来，就变成了这个每周的一个马克信箱的封面图。那今天为什么特别要放 Super Junior， 是因为本周的封面图是由一位 Elf 所制作的，他热爱 Super Junior， 我想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除了限动转发之外，还可以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送上一首 Super Junior 的歌，感谢你。 빠져버려 baby shorty shorty shorty shorty 눈이 부셔 부셔 부셔 숨이 막혀 막혀 막혀 내가 미쳐 미쳐 baby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내가 먼저 내게 빠져버려 baby shorty shorty shorty shorty 눈이 부셔 부셔 부셔 숨이 막혀 막혀 막혀 내가 미쳐 미쳐 baby 나나나나나나나나 행복한 바보라도 된 기분 느낄 수 있겠니 yeah, yeah. 날 가져도 넌 괜찮아 그대로 시간이 멈춰서 하나의 나이길 원해 너무 아름다워 내 모습에 혹시 빠져버린 나 빠져버린 나 그저 내 눈빛에 사로잡혀 고개조차 돌릴 수도 없는 나 바보 같은 나 가슴 터져버릴 너의 손을 잡으면 내 입술에 맞춘다면 너네 나에게 주인일 수 있는 걸 I'm sorry for you baby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내가 먼저 내게 빠져 버려 baby Shorty shorty shorty shorty 눈이 부셔 부셔 부셔 숨이 막혀 내가 미쳐 baby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마침 넌 나를 구원하게 보내진 걸 사랑하는 삶이 내게 허락된 걸 그대만으로 나는 충분해 Finally you in my life yeah, yeah. Sorry baby 너만 너를 사랑해서 미안해 정말 미안해 shorty baby 그때만을 바라봐서 미안해 정말 Sorry, sorry, 내가 먼저 내게 빠져 버려, baby. Shorty, shorty, shorty, shorty, 눈이 부셔, 숨이 막혀, 내가 미쳐.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baby.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Baja, baby. Shorty, shorty, shorty, shorty. Me push up, push up, push up. So me, my girl, my girl, my girl. 내가 미쳐, 미쳐, baby. Realize, turn up the light. Baby, give me candlelight. 소리 내지 말고. 三点二十四分，美眉爱漂亮，已经有很多的问题在等待着你了，好吗？首先，请问玛丽，粉持久粉底液所使用的色号，谢谢。 我用的，完蛋了，我是一，我是 ECE 还是 EWE 啊？可是你问我的色号，可是你又跟我的肤色又不一样。 还是他自己觉得跟你，可是大家都知道，在荧幕上面看到的玛丽可能会比较白一些，会不会？ 会会会， 因为就是上那个粉， 我的粉底液好像都会挑白一点点的。 你现在白到可怕， 而且加上我最近去马来西亚晒回来之后，那个粉底对我来说都很白。可是因为那个白灯你打光下去，然后那个会比较漂亮。 你现在好可怕、哦！ 现在那个黄灯的话，真没有办法。 不，你还是素颜比较美。 那你刚才拍我那个影片能 PO 吗？ 可以啊。 不行吧？ 可以。 反正就是你有时候化的妆就是为了 大 电视的， 是。 那你跟那个私底下的妆是完全不一样的。 自己用的跟上电视上荧幕用的， 而且还有分你喜欢红一点的，还是你喜欢冷一点的。 啊哈， 我没有很喜欢红一点的。 你喜欢冷一点的、 啊，因为我本来脸就比较红，比较容易红，所以我会挑冷一点的。 是。卡提亚说 ：“Fit Me 餐点超推，吃了不胖又便宜。” 餐点 就是现在有推那种很多健康餐那种啊。 哦、 以前电台我们也常常就是电台下面有一家这个，可是他现在都没了。QQ。 但是我最近之前经过一些健身中心附近，都蛮多在推销这些的。 有人就回应说，他的朋友吃水煮餐，然后每天在家原地跑步，一个月就瘦了3公斤哎。说原地跑步有这一招， 就是动起来吧。 对啊，有啊，有这一招。原地跑步跟就是真的跑步、没有什么差别啊， 就是跑步啊。 对啊，你原地跑步，你在跑步机上面跑步也是原地跑步啊。 嗯， 所以如果你学会了原地跑步的技能，其实你就可以把跑步机的空间跟钱都省下来。 嗯， 对啊， 嗯。 待てね。 间谍放送。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3:35，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四下午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美妆保养、彩妆、健身、运动， 想要一起分享、发问、了解的吗？ 对啊，想要分享的吗？最近看了什么，觉得哦超棒？其实彩妆品牌应该也是跟季节一样，他们会换季的，对不对？ 嗯，然后或是推出新产品，或是他不会换产品，可是他会跟你强调说这一组秋冬使用正适合哦，因为他在春夏就不会强打这个东西嘛。或是接下来你应该会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讯息在聊关于接下来的周年庆，每家要推出什么样的组合，什么大容量的会送什么的。 可怕可怕，进入到九月份了。너가내게하는말은법이돼모두지켜내야만난너의마음을살수가있게너로인해떠오른 melody 너만이내게줄수있어오직너만나기전까지난사랑을믿지않았지너로인해피어난것이내마음에시들수가없지나는이제아무것도못하겠어너가없으면 hey, 다너마음대로해 oh, oh, 나를가지고서날더이상은배려하지말고그렇게어서내마음을빼앗고서너에게딱맞춰질수있도록You can control me, please control me. Only you can just control me. 넌천천히내게다가와어느새나를가졌지 You can control me, please control me. Only you can just control me. 넌천천히내게다가와나를가졌지나의사랑의값을얼마로쳐줄지난너의마음속에모두적음을했지하지만너는척망친나의마음을너의마음대로가지고놀고서데려둬달라고됐어마치맡겨놓은것같이너는마음대로쓰고부리지샀지그래마치맡겨놓은것같이어서매겨봐나의사랑의가치너가이를관두라고하면나는당장그만둘게나는모두해결할수있어너의문제난소화그저못해 My baby but I don't care 계산적일필요가없으니우리관계다른남자들이너의비위를맞출때나는너를새롭게또비유해주네너의마음대로내가다맞춰줄게너가생각하는대로다그려줄게 hey, oh, oh, 나를가지고서날더이상은배려하지말고그렇게어서내마음을빼앗고서너에게딱맞춰질수있도록네마음대로해 You can control me, please control me Only you can just control me 넌천천히내게다가와나를가졌지 You can control me Please control me Only you can just control me 넌천천히내게다가와어느새나를가졌지在飞扬联播网 APP 上面呢 ，Carol Like Carol 说：“马克、玛丽，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所以大家现在心里是蛮雀跃的。如果是上班族的话， 哦，是啊，上个小时就在讲这件事情。中秋节快乐！那其实你也可以明天再跟我们讲，因为明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还是一样是现场的陪伴着大家哟。请问。AUBE 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念 OB 彩型炫目渐层眼影对于化妆初学者适合吗 AU 什么 AUBE 有个 AUBE 飘呀飘呀我的眼前我想知道你是谁 Yeah Yeah 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来一种香味我那不是香水 好奇问一下、oh.有没有什么指甲保健的 撇步？玛丽都会擦指缘油啊。 指缘油，然后因为我前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就是那个甲床内缩， 甲床内缩、就是、跟牙床内缩萎缩是一样道理嘛、 就是、 可是你又没有刷它， 就是前面的白白的地方有点往后退这样子。那个有很多原因，其实就是也许是你接触到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或是那个成因有很多啦。 你又接触到什么？你会接触到什么刺激的东西？ 没有啊，或是你在那边使用不当，或是就是那是一种过敏反应这样子。所以也有人是季节转换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好，就缩一点，可是过一阵又好了。所以只是因为那一个，我就特别最近重视关于脂肉，我就是会擦那个脂原油，或是有一些关于脂肉的美容液，就擦得很认真这样子。 他的问题是哦，我指甲很短很短哦， 嗯， 可是却容易有垢，里面脏脏的， 嗯， 我怎么是这样啊？还是我要去看医生啊？ 看个医生吧， 不要乱抓嘛，你洗澡洗干净一点嘛。 可是他说指甲已经很短了耶， 很短怎么会有垢嘞？ 就是卡在他已经没有指甲了，然后跟那个肉中间，然后就越抠它。你越抠，然后你指甲越刺激，就越往后缩。 啊！ 我现在上网搜寻了 AUBE， 原来是花王出了那个眼影盘，然后他的眼影盘。好像要感觉主打啦，就是无脑使用， 哎呦， 就非常简单，因为它就是两格大概就三色渐层，所以你就是完全按照它上面的色系给它涂上去。我看它这一盒真的好像不太容易出错 哦，这么厉害？可是为什么 它的颜色就这样啊？噔噔噔，你就按到底中间。边边就结束了， 所以很适合化妆新手使用就对了。 对啊，它颜色也都帮你配好了。这个要出错的话， 如果手下太重呢？ 可是因为你如果买一些它比较浅，它还有透明裸妆米色，哎， 嘿嘿， 这么裸的颜色你也会出错。 你说这么裸颜色就涂起来是不是就像素颜一样？ 就是只是觉得你眼睛好像有一点 kila kila， 但是不会感觉太夸张。我记得我很一开始也是买这种超级简单的三色开始涂、哦，你就照涂，涂了一些感觉出来之后，你就开始可以进阶到其他部分了。我自己看是觉得很简单啦，应该可以。 好的。太棒了， 而且这眼影盘最近秋冬来了，虽然去年就已经开始流行一些枫红色，但今年就是各大彩妆再度说，哎，今年秋冬来了，然后就会放一些很漂亮的九宫格，旁边再放一些枫叶的落叶， 嗯哼， 哦，那个气氛营造之烧火，小心，爱注意。 这边呢有提醒一下大家，指甲保健下周一的生活同乐会会讲指甲保健哟。 你说生活同乐会吗？ 生活同乐会，是的是的、嗯、然后呢也有很温馨的提醒啊，除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之外呢，提醒大家如果你的闹钟是设周一到周五的话，你要记得把明天的那个闹钟关掉哦，不然就会放假，然后七早八早会被吵起来，很愤怒又不知道对谁发火。请问有人用过奇迹庄园的产品吗？他们的焕发露说可以修护头皮跟发根，有效唤醒活性，让头发恢复光彩，是真的吗？ 奇迹庄园。 接着下来呢，这个对医美比较了解的玛丽可以负责回答这一题，就是雀斑啊，请问我要做皮秒雷射效果比较好，还是要打会结痂的雷射效果比较好呢？谢谢。 结痂什么是像到飞梭这样把你打出来哦？ 嗯嗯嗯。 雀斑， 我不知道打到会结痂的雷射是什么雷射哎、欸。 我知道飞梭常常会结痂、啊，飞梭就下手很重啊， 然后就黑黑的烧掉一块这样子。 就 就是一点一点击打击打击打嘛，然后就是反正你结痂你顾好它，防晒顾好，结痂结束之后就会让你比较干净一点。 嗯嗯嗯， 皮秒雀斑应该我觉得也可以耶，因为卡地亚不是有点雀斑吗？ 卡地亚有雀斑，然后他在去年结婚之前第一次去打了这个，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他打什么，好像不是皮秒。 嗯， 可他第一次打完的时候就真的结痂。 嗯， 然后 蛮可怕的， 蛮严重的。 嗯， 可是就是那些痂掉了之后，当然你要好好的保护 它， 跟对啊，你不能用生水洗脸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掉之后脸变得超级干净，超亮。就是那一次， 你知道你此话一出，他可能会收到无数的私讯说，请问是哪一家？求诊所及价格，谢谢。 就去对问卡提亚吧，但就是我必须要说，就是那第一次，那它就很像经济学那个边际效用递减嘛。 嗯， 就第一次的时候，你觉得效果超强， 嗯， 你再去打第二次的时候，觉得嗯， 好像还好哦， 嗯，没有，就是完全没有第一次那个效果。第二次、第三次，其实就你已经感觉不到那个效果了。 因为我个人没有雀斑，所以我没有真的去打过。因为我知道斑真的是最难弄的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回答关于斑点的问题。 好好好。好的。这个问题呢，从八月底开始，我们一直被问，不同的人问，请问法基因什么时候会再开团？我们有点担心啊，就你们真的用完了吗？是吗？是吗？ 对啊， 我都还没用完，为什么你们都用完了呢？ 对啊，为什么？但你知道那个，我到现在依旧觉得皮秒的价格到底是 too expensive 怎么定的、啊？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现在都在美国工作，在美国生活，那就是一年可能回来台湾两次，他就会趁着两次该补的、该打的、该想尝鲜的就尝试。那他一直都还没有试过皮秒，他就觉得这一次回来、上次肉毒打的那个效果也还在，那个脸部补脂脂肪也活得好好的，就是一切都很完美。可是我难得回来台湾，不做一些太可惜了吧？所以他就问了那个诊所说：“那让皮肤就是现在最新的就是皮秒嘛？那你们这个皮秒多少钱？”哇塞，那个诊所跟他说：“哦，我们皮秒一堂12000。”我马上转头问我朋友说：“你不要跟我说你要去打。”他说：“医生太忙了，你想打还不一定打到。”我说：“那就好。”我说：“这个价格太离谱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时候量力而为吧。 另说皮秒，他个人觉得皮秒没用。然后 Sally 说雀斑要打净肤，然后另外 Albi 有突破盲肠说。为什么发精？你们洗发精用不完，是因为你们头发短吧？所以现在来吵都是长发的，是不是？ 哦，这长发用很快啊！那你就要开团的时候，你就要买多一点呐、 啊。没有，一开始都想只想试一瓶、两瓶啊，对、不会想要一次这样吹下去。3:49，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进歌进曲， 听蔡明佑重新拆解自我情感心房。最揪心缠绕的心酸情歌，独占。 遇见你的那一刻，我的幸福张开了，呼吸的方式都跟着变了。带着你去见朋友，他们都说好了，不安定的我。 一首歌独占你的心，坦白的爱，坦白的痛，蔡明佑真挚推荐 追星情歌独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迎您莅临 Luxgen 试乘试驾，请带好您的护照与行李，并系妥安全带。我们即将往欧洲出发。 Luxgen 九月欧洲任你游，现在线上预约并试乘，就抽直飞欧洲双人机票，带你畅玩巴黎、伦敦、罗马各大城市，任你挑。预约试乘就送5000点红利点数，买车在享免费升级全车5年保固及双延保升级哦。 Luxgen。 中秋送礼享温馨，日方真传顶级海鲜送礼最安心。 米其林餐厅指定使用地表最强野生干贝，限时5折起。 八连霸冠军达人首座日本长崎野生乌鱼子最低5折优惠。 还有最健康的日方真传脆鱼精，公司送礼，团购自用2相宜。 中秋团圆聚餐送礼，尽在日方真传，0638422277，384-2277。 您想认识新竹旧城区的历史吗？快来跟小倩来场约会吧。哎，小倩是谁啊？可不是倩女幽魂里的小倩哦，而是道卡斯族人对于新竹的称呼竹倩。小倩故事多，现在就邀请您来探访。 详情请搜寻 FB 新竹市小旅行小倩有约粉丝专页。以上为新竹市政府广告。 好物市集水果爆，台湾黄肉奇异果开放预购中，无农药在地奇异果九分熟采收，完熟后果香四溢，糖酸比完美，风味绝佳。今年产量稀少，要买要快，九月底采收出货。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们是 CTO。 怎么办？关于雷射有好多资讯呀。 但我必须还是要说，这种东西就是我用有用，真的不代表你打了也有用， 哦， 就是效果真的是 还是要看个人的。 百百种。 所以如果你发现就是某家诊所有那种体验可以一次的， 嗯， 应该要去做一下那个一次的，对不对？ 但是你也要查他做那一次大家就是去的心得多嘛，因为有时候他为什么可以体验让你那么便宜，那你感受一下，就是他能量也不会开到那么的好这样子，不会开到那么的满，所以也不一定达到你要的那个效果。 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各位诊所，如果呢你们开了体验然后想说，嗯，我能量先不要开那么满， 嗯， 我觉得这是做生意一个非常糟糕的策略，因为你们一开始应该是能量开很满， 可是他可能一开始就是会用加上小姐的话术啊，一开始就给你打保险说这一次你只会有一点点感觉，因为雷射是要疗程不止一次的， 是，对啊，就是不一定啊。我如果是我开的话，我应该会一次都开很满，然后让你知道说 打到你哇哇叫， 不是啊，就一次可以就是让你做到这样的效果，然后当然就是你未来要回来的话，你就一定会选这边，你去其因为你去其他家你就发现没有我这种效果啊， 嗯， 对啊。朱莉说皮秒效果其实很好，能量是净肤的好几倍，雀斑是打皮秒，痘疤才是打飞梭， 嗯， 好吧，我觉得这些大家真的是， 就是每个人的心得百百种， 亲自要去体验一下咯。今天最后要跟你说声再见，送上漂亮的李玉芬，这首歌叫做《相信你》。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预祝大家有愉快的中秋连假。明天中秋节，我们依旧会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陪伴大家，现场等待听大家的一周大事。拜拜。 我要你进